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今日咧就呢、這个都有。又是星期二呢，就是呢个花生高峰期。 冇错。 咁就网上又花生漫步啦。咁我哋嗰啲就讲返啲重要啲嘅嘢先。 哦，好。 係啦，咁呢就。 我咪想讲下冇过啲。 呢啲花生嘢唔关我哋事啦。咁呢就呢、這个。今日呢就呢、這个。伟大嘅呢个特区领导就发表咗呢个恒古以嚟嘅言论啦。咁呢就逢星期二呢就因为行政会议啦。咁就搏咪呢。就一定爆泄嘅，以呢個我哋嘅呢個689嘅水平啦，計 IFC 起泳棚啦，跟住人哋學童自殺，佢就走去搞爛 get 啦，走去講咩諸葛亮 One Day I Can Fly 啦，咁就全場冇人知道佢講個爛 get 係乜。 幾十秒之後先講，又俾啲反應咁樣。 俾咗反應都唔知嘅，其實我估係。咁啊，係啦， 即係禮貌上， 係啦，禮貌上 都要俾。 俾咗，咁就最終就要勞動國泰嘅公關就要向傳媒發。呢、這個電話就用電話嚟去解説呢個爛 get， 哇！你真係呢、這個知係爛 get， 我話俾你聽，即係梁振英講爛 get 呢下先至係真正嘅爛 get。 係 咁咧，就要勞動到24小時之後，要國泰嘅公關高層就向傳媒解釋，原來國泰嘅 CEO 叫做諸葛亮， 哦， 變身豬，咁咧就同諸葛亮咧就係食字咁樣。 好白痴啊！ 就算食字，咁我 get 位喺边咧？又 系咯， 阿六八九先生，我都问一问你，系嘛？即系我成日都话，一啲人勾咗要扮烟咧，就我宁愿你即系勾勾地好过。 咪系咯，讲翻啲啱你， 你讲翻啲啱你，祖国好，香港好，我哋依靠祖国。 一带一路 系，一带一路嘅话，国泰嘅可以飞到吉尔吉斯、哈萨克同埋呢个乌兹别克同埋乌克兰嘅话咧，就大有前途啦。咁人哋预咗你 系 咁咩噶嘛，讲埋呢啲咩六八九嘅嘢嚟噶嘛，咁就唔会笑你啊嘛，系嘛？咁 ISC 荣鹏就呢单亦都更加好笑。我成日觉得，即系有阵时你就算 set 好咗个 Facebook 够钟出街都好，你见到周即系连续几日嘅学童自杀、大学生自杀。好心你就叫嗰個馮偉光撳停佢，就寫個篇嘢啦，係嘛？就仲喺度搞爛嘅，跟住就 呢個爛嘅 ，in fact 係幾唔啱呢個 moment 添喎。你仲講嗰啲咩 I can fly 呢啲咁樣，其實係好唔啱。 即係諷刺緊啲學生自殺啦， 係啊， 即係諷刺人哋跳樓啊。所以我就話咧，人七就冇底線啊！呢啲真係係，除咗人賤冇底線之外咧，人七都係冇底線嘅。 嗰度嗰陣時阿探長成日講嗰句咧，人蠢如燈滅啊！ 係啦，就係叫做就係以為咧就係鬧底低處未算低就會反彈啦。咁但係你發覺佢咧，自從兩會翻嚟之後咧，就不斷咧就係發表呢啲咁嘅即係戇 QQ 嘅言論。我覺得就心神恍惚啊！其實系啦，咁就好多即系我哋叫做建制派嘅大佬辈咧，就个个出嚟就话开始讨论佢连任问题。 系喎， 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系 以前大家唔讲噶嘛。 系咁啊，刘少佳就出嚟讲， 刘少佳出嚟讲，范富人就讲，范富人就好毒嘅。其实我就支持佢嘅，要得佢一个。不过咁啊，唔系几好啊，得佢一个参选建制派。如果净系佢对泛民，我梗系支持佢啦。系嘛？ 即系等于唔支持啦。 系啦，咁跟住佢就话啊，咁啊，叶柳同阿曾俊华都系人选嚟噶，咁即系唔支持佢啦。讲到尾就即系话已经系，即系只要建制派有人出嚟嘅话咧，大家就选择咗就叫 A、B、C 啦。 系啦， Anyone but CY 啦。 系啦，刘少佳嘅讲法仲正，佢话如果即系而家嗰个问题就系觉得啲人啊，梗系觉得呢个特首太过即系企喺中央嗰边啊。好似係即係受即係受中央直接嘅授權去做嘢，都唔係for香港人嘅咁樣。所以咧，第時個特首咧就如果係可以做到好似真係為香港人好多啲咧，就好啲啦。 嗱，呢個我覺得啊，劉少佳咧就係叫做呢個風向雞嚟噶嘛，即係佢呢啲叫做即係嗰啲睇下風吹邊邊就會隨 住跟住 係第一個搶先出嚟吹嘅。咁點解咧？就你今日只要睇南華早報，就有個人物專訪好值得大家睇嘅，就係呢個馮毅。 港澳辦副主任。 嗯嗯 嗯、但是他就不是一個普通副主任，因為當日促成呢個2010年的呢個談判，就是跟呢個泛民達成呢個超級區議會的方案。 民主黨 其實就是呢個馮毅嘅呢個中間人，嗯嗯、就是、當時係喺中聯辦的法律部法律主任嚟嘅。 即入去中聯辦那下就應該是有見佢。 表面就李剛，實際後面一路安排都是他，就是代表胡錦濤。是跟呢個泛民去談判， 嗯嗯嗯、 所以咧就可以咁講，係一個叫做即係、就是、具有呢個直通天庭嘅實力嘅 陰差大神。 咁呢個陰差大神講乜嘢咧？馮毅喺南華早報裏邊，咁我可圈可點咧。其實嗱，佢就好呼應阿張德江個講法。嗱、 嗯， 六八九就講到咧呢個暴動，呢、嗯這個旺角係一個暴動。 是， 但係咧喺馮毅嘅口中咧，再一次講呢個係全球青年。嗯， 是 的，这个现象来的。 不是什么大不了。 是不是什么大不了，亦都大家要对于有激进派的青年进入立法会这件事，我自己都做了心理准备。 嗯。 即是可以预见下一届立法会选举，即是今年的九月呢，是会有激进派的年轻人进入立法会。亦都没有什么大不了。 嗯。 咁亦都讲到呢，就是说呢，现在香港人，即係中央要考慮就係咩咧？用一啲香港人可以接受嘅語言，去表達中央嘅睇法。嗱、 嗯嗯， 正正就係頭先阿劉兆佳所講嘅內容啦。 係啊， 即係話而家六八九嘅問題咧，佢、 嗯、 就是做咗個中央。 冇錯， 佢講緊嘅就係中央唔想用嘅語言， 嗯、 而係講出嚟嘅嘢咧，就明明咧就係唔係咁，即係就算係咁嘅意思都好啦，佢都要用嗰一套所謂嘅香港人接受嘅方式表達咧。六八九正正就用翻一套香港人不能接受的方式去表達， 係句句都係接受唔到嘅，仲因為 句句頂到行，嘢、嗯、嘢都要同你對着幹。咁、 嗯、 所以咧就是、 所以而家嘗試下搞下爛擊咯，可能 我諗佢除咗爛擊，仲有咩好搞先？ 冇噶啦，出曬噶啦，花又出埋，自己嗰個後院又出埋，後庭都賣埋啦。 今日搞花嗰張相你有冇睇過？ 啊冇啊， 有一個僆仔咁樣嘅 嚇， 咁咧佢就夾住一個白色嘅一支咁嘅嘢喺網上邊，我睇咧我就以為佢懟草添。大家有機會嗰張相真係 upload 上嚟， 我 block 咗佢嘅，所以我 即係擺喺我哋嘅誒呢個網誒城寨裏邊，大家睇睇佢係咪夾住支草啊？我先頭以為就係話頂特首咁 high 啊，幾個僆仔面前懟草，好似嘅真係，我唔知夾住支乜嘢啦，其實一立落大家都以為咧就係夾住即係捲煙，係 啊係啊， 懟草嘅咁樣， 係嗰啲， 咁我覺得 啲老嘢啦， 咁咧就即係佢而家去到呢個地步啊，就要。逢親出嚟就已經係必死啦。 係 去白人會就大早操咧，就走去夾你個屎忽咁樣，一個叫心樽嘅動作，結果就俾人咧幾萬個嬲啊！佢自己 upload 咗張相之後，有幾萬個嬲啊！係真係冇得頂咯，我覺得已經係 真係好嘢。 咁如果即係我哋習近平總書記咁活躍於網媒啊嘛，其實咁嘅話咧，我諗佢都睇到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網民俾嬲啊！呢啲咁嘅嘢， 習近平都可能 block 咗佢，頂佢唔順啊！唉，唔睇啊呢個。 咁但係咧，呢種吹淡風咧，就大家唔好睇小佢啊！呢個人咧就係叫做迎難而上啊，中意係啦。你明明即係你真係估佢唔到嘅，你明明覺得佢哇大佬已經係近排唔去打到北圈啦，已經未開個户，諗住唔打咧，佢就再打落去嘅，真係會。咁所以咧，就而家就係呢幾個月咧，都係佢呢個覆桌嘅高峰期嚟，包括對付范太啊、 嗯、 曾玉成啊，同埋啊呢、這個即係、就是、林美攬炒啊，就係曾俊華啊，同埋呢個著劉兆佳等等。其實劉兆佳不嬲都扯住佢嘅，扯得好行嘅。 佢踢走劉兆佳嘅話，最初係 同埋劉兆佳都扯得好行嘅。咁所以咧，就我諗而家咧就即係。就是今日咧出嚟講呢個恆古以嚟咧，就另外一單笑話啦。即係佢而家去到就係呢個叫做咩咧？錯得嘅都會錯。 嗯， 個原因就係因為大家係啦，大家都會幫佢揾錯處啊。 係， 就明明隻手夾住支白色唔知咩都好，變咗隊草啦已經。 係。 咁嗱，今日咧佢就係回應咧傳媒提問，就係關於港大嘅學生會嘅刊物學院裏邊咧，就係提到咧呢個2047啊香港青年。嘅呢個所謂民族自決啊， 嗯， 決定呢個香港獨立呢個叫我們的2047呢篇文章， 二次前途問題 係啦，香港青年時代宣言呢篇文章，咁佢就話呢個問題唔需要討論啦，香港恆古以嚟都係中國領土，咁我就係想同佢討論下呢樣嘢，就唔係討論恆古呢個字嘅問題，而係所謂自古以嚟中國領土呢樣嘢成唔成立咧？嗱，香港就鴉片戰爭之後咧，就喺晚清就成為呢個中國嘅英國嘅殖民地，係啦。咁嗱，嗰陣時就係冇中國呢樣嘢㗎，你要記住，嗰陣時叫大清帝國。 嗯， 你看到呢，就是就算中國這個字在中國歷史裡面出現呢，都是講緊黃河流域華中地區的一些地方就為之中國，而不是當代表一個現在我們所講的一個民族獨立國家為之中國。甚至中國人這件事呢，其實那時候叫做大清子民，亦都不存在所謂中國人這個身份，反而省籍的身份是比中國人的身份更重要。 是是是，滿洲人、啊、漢人、 啊、廣東人、啊、湖南人、啊、是是是。毛澤東年代曾經最熱烈投入的不是搞共產革命、其實是搞湖南獨立、湖南獨立運動。 湖獨 是的，湖獨。那為什麼呢？就是湖獨，就是因為在當時來說，清末民初開始，其實省籍的認同是遠遠大過中國人這個認同。 是是是， 所以所謂自古以來中國領土這個講法都是有問題的。其實你可以說香港是屬於大清的領土，但是你說是不是屬於現代中國，或者叫做一個中國這個 concept 底下一個主權國家下的領土呢？其實你可以這樣說，第一個繼承大清帝國的其實是中華人、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時候其實就是本來就是滿蒙，他們都不是很想要的，孫中山都，因為那個是不屬於漢人的領土，你覺得是。但是後來就搬龍門了就拿回來了，所以日本人就不斷呵索問他拿，喂，當初我資助你革命的時候你答應了給滿洲，給 我 那些，滿洲是 走數的， 那些滿清那些人他們不當是中國人來的嘛，那時候是滿奴的故土來的嘛，就給我咯，為什麼你要呢，那就走了數的。其實咁第二呢，就係講埋曬呢啲咁嘅陳腔濫調嘅言論，實際上係完全冇辦法回應，亦都符合阿馮毅所講嘅要求，就希望可以用一個香港人可以接受嘅方式嚟去表達一啲嘅中央嘅睇法。嗱，你一 compare 起馮毅喺南華早報所講港獨呢個問題，就好唔同啦。馮毅就話只係少數人嘅一啲睇法，亦都唔係成為主流，係嘛？即係佢直接回應個問題。他沒有說講埋呢啲咁樣嘅，即係陳腔濫調咩？辦法總比問題多啊！呢啲咁樣嘅，即係撲街言。 係啊， 我覺得。咁咧就即係，所以變咗呢個自古以嚟中國領土講完之後就成為呢個笑柄 嘅。係，即係其實好似講緊釣魚台嗰啲咁樣嘅嗰種咁嘅句式啊。 係啦，佢嗰種句式即係講緊咧，即係台灣咁嘅句式。你諗下個後果係咩咧？就是、客觀上係我哋已經獨立咗啦。係，因為呢啲言論喺官方嚟講，只係應用喺嗰啲。 系啦， 即系有激烈嘅独立运动， 或者系有争议主权争议嘅地方， 系啦，有主权争议嘅地方，先至会用自古以嚟喺中国领土呢句，其实系 protocol 嚟嘅， 系 有一个所谓揿呢个掣先出呢句嘢噶嘛， 个生成 就从来唔会喺香港问题里面用呢句嘢嘅，除咗1984年之前，中英联合声明之前，戴卓尔第一次去嗰阵时候，邓小平就会讲呢啲咁嘅说话，但系呢个香港。即係主權交翻俾中國已經係一個幾十年嘅十幾二十年嘅事實嚟嘅，已經係。咁點解你就會好似用釣魚台嘅口吻去論述香港嘅前途咧？真係 嗰個地位啊，嗰個 status 點解香港喺啲釣魚台？ 咁所以我一路都有個睇法，我覺得六八九其實係港獨之父嚟嘅。你見到佢千方百計咁樣咧，去吹捧呢個學院， 係 同埋去吹谷呢個民族論，令到佢六千本賣曬斷市。我打電話問廣大攞，佢話冇啊，要等。翻印先有啊，咁樣本書亦都唔係好容易睇，其實我覺得。咁就一路以嚟咧，就係幫佢哋即係 promote 啊，我覺得。咁就到今日用呢個恆古以嚟中國領土呢個言論咧，我想而知佢心存咧，就係香港其實等於釣魚台一種咁嘅睇法。 已經獨立咗嘅其實。 係啦，或者係有個主權爭議啊，或者準備落入去外國主權裏邊。 係啊， 你想攞翻翻嚟。 係。 咁先至會咁講嘅， 甚至乎視香港人係外國人啊。 係啦，如果唔係嘅話，你只會就好似 同佢爭主權。 係啊，好似馮毅咁講，佢少數人嘅意見有冇咁大不了？咁有對講講完啦，係嘛？但佢就要咧。用一種咁樣嘅領土爭議嘅論述咧，嚟討論香港問題，咁我覺得就係呼應緊呢個學院添，係咪即係為學院呢個做勢啊？ 係啊， 咁所以你睇到啦，嗱，一佢發表完呢個言論之後咧，我就睇住呢個新聞喺網上邊嗰個發展啊，咁咧就本來就冇嘢嘅，咁而家咧就已經推到佢成為咧呢個即係動新聞啊， 係 就已經全篇轉載啦， 即係又係 42分鐘之前就係全篇轉載，叫做《我們的2047》啦。咁就亦都係真係，如果冇佢加持嘅話，坦白講呢篇咁嘅嘢 出咗都雲知啊， 係嘛？你睇黃之峰講咁耐，有鬼人採佢咩？係嘛？佢都係講緊呢個問題，所以第二次前途談判嘅問題啫嘛。不過佢就話用公投嘅方式 去決定， 係啦，應該留喺一國兩制定係獨立啫嘛。咁而家呢個學院嘅聲明就好簡單啦，就係2047咧，就係呢個第二次前途問題咧，我哋嘅睇法就係咩咧？上一次前途談判我哋冇份嘅， 第一很多人未出世，第二當時鄧小平都反對三角凳，所以是中英雙方的談判， 就沒有香港人， 是啦，所以今次我們就不甘為奴，我們就要自決。第一點要求香港成為聯合國認可的獨立主權國家，第二點要求建立民主政府，第三點要求全民制定香港憲法，即是不承認基本法的地位啦， 即是港獨， 是啦，因為中英聯合聲明所承諾的五十年不變在2047已經屆滿了嘛，咁即係佢嘅意思就係話係推倒重來啦。推倒重來，你可以當然可以北京提出一國一制，不過我哋都有權利提出，就係我希望獨立。嗱，呢個係嗰個打開咗個平底鍋，我覺得，即係攞佢命嘅原因就係咁。如果你繼續咁樣支持梁振英落去嘅話咧，我相信唔使到2047啊，我諗得2019啊，香港獨立已經，我相信係已經成為一個主流嘅民意添啊。如果梁振英繼續連任， 是 你很簡單，因為他到2017年當選之後，我相信兩年之內香港主流民意將會是爭取2047獨立， 是甚至乎早些獨立， 個分別就是急獨 和 慢獨，是急獨就即刻獨立， 是 就這些勇武抗爭啊什麼的方式就會出現， 是 然後慢獨的意思就是慢的意思就是兩條路線，一經過公投的程序實現獨立，這個就是黃之鋒路線，而這個學院路線呢，就是學院本土派的路線呢，其實就是什麼呢，就是我都不需要公投了，我現在提出就是2047成為這個聯合國下面的一個獨立主權國家，這個也是呼應著這個香港民族論裡面所提出的所謂建構一個香港獨立民族，這個這樣的看法，就是一個民族的意思，不是只是看它那個所謂的宗教血緣等等，亦都係包括一個共同的地方，有共同的文化同埋一個核心價值。咁你估北京有梁振英喺度搗亂嘅話咧，實際上呢個港獨風潮咧，我覺得就難收科噶啦，而家已經係 同埋 成咗勢。 係咯，因為佢喺度咁樣不斷咁樣去幫佢 promote 咧，又係即係變咗呢樣嘢又變咗係啦，而家變咗新聞嘅即係全篇即係轉載，之前係唔知道有依單咁樣嘅嘢噶嘛，或者係講。都是一些真的少數人講，現在就變成一個觀感上就好像是 一件大事一樣。 這個其中一個看法，他裡面在篇文裡面提到的，就是台灣有位學者叫林全忠的見解，就是說呢，隨著香港和中國的關係遠遠不如父母輩那麼緊密呢，其實下一代的香港人將會成為天然獨，天然獨即是與生俱來帶有濃厚的單純香港人身份認同，反對港共靠攏中共，支持香港應該有獨立建國的權利。你問我實際上現在下一代呢， 其實現在這一代都已經是了， 我們這一代會少一點 的， 但是你說現在 九十後那些 這一代呢，其實黃之鋒這一代呢，天然獨已經是主流了， 根本即生出來就是即係係已經係有，即係根本就冇經歷過嗰、那個即係港英時代嗰、那個嗰樣嘢咁啊！一出世就已經係即係或者有 一出世對董建華 係啦，已經係回歸咗啦， 回歸咗㗎， 跟住就發覺喂好唔掂喎，大佬咁其實即係或者你嗰個認同就係根本我就喺香港出世，我就香港人一即係生出嚟就已經係對於董建華係港英政唔係係特區政府 係啦 嘅成長。 嗱，同埋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咧？同埋佢哋面對嘅係一個管治失敗嘅時代。因為佢哋一長大嗰陣時候就係亞洲金融風暴。燒炭年代。 係。 負資產年代。 係。 呢、這個大家唔好唔記得，呢、這個係同梁振英有絕對嘅關係。因為建屋指標係佢提出的。 係。 佢係董建華嘅房屋政策專家嚟。 嗱，九七年。 即係話佢禍港嘅程度其實由1996年開始。因為當時制定建屋指標是未做特首啊， 係 董建華已經揾佢去做嘅，收尾佢競選嗰陣時候就話唔關我事，就一腳一句就拱開，其實就唔係 六八九。嗰陣時係行政會議召集人嚟啊， 同埋房屋指標講到明係委託佢去負責研究房屋政策噶，收尾就話唔講就唔存在啊嘛，然後執執博唔交代啊嘛，然後咩咧逃避嘅政治責任。嗱呢個就係頭嗰十年，跟住嗰十年就仲大劑啦。就是講佢喺選舉裏邊所有唐英年爆嘅鍋嘅嘢，全部做曬， 係 全部做曬，總有一次出動催淚彈，防暴警察、 防暴隊出咗啦， 唔止一次添啦， 係咯， 係咪經常會出動添啊？ 成日出添啊！而家 咁而家大家都會估計下一次幾時會總有一次出動橡膠子彈， 我下次會㗎啦。 然後示威者就總會有一次咧，就係掟呢個咩咧，就係燃燒彈， 係 呢個就係下一 round。所以北京急降温，我覺得係有原因。 就是你見到如果任由梁振英咁樣搞落去嘅話咧，個政局係會向住咁嘅趨勢發展。 係， 唔好話議會呢、這個即係、就是、搶主席位呢啲都唔係最重要嘅，其實，而係話如果第一個汽油彈出現嘅話咧，嗰、那個就係不歸路嚟啦。 嗯， 其實就係電影十年裏邊我哋成日所講啦， 自 焚 者 裏邊所講，就係、是、嗰個其實已經唔係一個預言。 嗯。 而當它成為一個新聞、 嗯、 甚至十年裏面所講故事成為歷史的時候、 嗯、 其實香港就完全回不到轉頭、 嗯、 那個香港獨立那條路呢只會越來越多人參與、 嗯、 甚至會出現暴力抗爭是爭取香港獨立 是 上一次旺角騷亂不是一個爭取獨立的暴力抗爭、 嗯、 那個完全是不拉更的 那個警民衝突 警民衝突其實去那些人衝突那些人他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政治目標咁但係將來會係點咧？如果係真係獨立建國嗰陣時候，佢一定會有個路線圖咯，係咪？一定會同北京激烈嘅喺出現啲街頭衝突嘅，其實，甚至會咩咧？甚至會用方法去逼出動解放軍。呢、這個係其中爭取獨立嘅一個方式嚟，就係要你流血，係咪？等於南韓嘅光州暴動，光州起義啊，呢、這個全斗換派呢、這個散兵落去鎮壓。到香港警察不肯鎮壓的時候就出動解放軍鎮壓，咁嗰個就係成為香港爭取獨立的一個起點啦。嗱、 嗯， 呢、這個 scenario 會不會有機會啦？五年前我覺得是很難成事， 嗯、 但你問我今日，我覺得咧出現的機會事實上是有的 喺呢幾年內都可能已經會出現。 你很難想像係，即係呢三年點解嗰個轉變可以咁急速啊？即係話如果馮毅呢班官佢哋真係對香港問題係上心的話。 嗯 其實他們應該認真看不是不只是689走人的問題而是說為什麼轉變這麼急速 是而且整個管治的路線是不是需要調整呢、就是、其實這些東西你由之前那些什麼白皮書啊831啊開始已經來了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其實我可以這麼說是違反了鄧小平當年港人治港的一個看法、 嗯嗯、 其實港人治港很簡單所謂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就是什麼呢資產階級加政務官、 嗯、 再加支持北京的政黨、 嗯、 但是現在的問題變了是什麼呢是一個所謂的、啊、資產階級已經沒有了、 嗯、 你看到的其實政務官也都是成為這個什麼呢被批鬥的對象、 嗯、 所以為什麼鄧國威會中途被他拋走也都是這樣的原因、 嗯嗯 嗯、也都大家已經選擇是不出聲、 嗯、 好了現在變成一個狀態是什麼呢就是經過問責制之後所集的大權、 嗯 啊、董建華第二個除了85000之外、 嗯 第二個維和香港的其實就是問責制、 嗯、 這個陳方安生證明當日、 嗯、 因為這件事拍台走人是絕對正確 的 是 你看到就是說問責制將權力集中了一班問責官員而這班官員是不需要問責不過他將政務官傳統 built in 的一個無論在人手資源裡面的監察、 嗯、 包括在諮詢制度裡面、嗯、是全部摧毀 是 不用看那麼多你看教育政策已經看得到、 嗯嗯嗯、 是嗎你問教協你問那些教育諮詢的團體現在好還是以前有這個局和處分開的時候他先將教育處合併將資源就拿去李國章手上、 嗯、 所以李國章才可以這麼惡嘛、 嗯、 要 pay the price 嘛是就是要 Q 你嘛因為你的錢給我捏住嘛以前不是嘛教處和個局是分開的是就是說教處他 regular 他有套的資源撥款的制度的時候、 嗯嗯、 你政治干預叫他給這個多一點給那個少一點是不可以的、 嗯、 這個就是所謂公務員的監察的制度現在局處合併之後權力才會變成教育沙皇就是這樣的原因、 嗯、 就是我要你死就死他都是這樣的、 嗯、 你看他當時對教院都是這樣的逼這個教院和中大合併的時候都是這樣的嘛就是說我就陰乾你不給錢你這個就變成問責制、嗯、就有一個集權的獨裁 但是又冇問責嗰一 part 嘅責任嗰嗰度。 你見到點解小販搞到咁大鑊咧？就係、是、因為市政局殺咗啦嘛。 嗯、 市政局係民選噶嘛？喂， 嗯、 大佬，小販管理隊係要向市政局議員負責嘅。佢敢唔敢咁癲啊？農曆新年走去掃場啊？喂，就算啦，以前嗰啲市政局議員啊，嗰啲咩咩咩 咩幫啊嗰、那個 梁定邦啊，或者係嗰啲喂自己啊都會叫佢哋喂唔使啦，唔使搞呢啲咁嘅嘢。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集咗權之後就變成係一個官僚獨問責局長獨裁。 嗯、 而問責局長太過廢嘅話，就變成咩咧？大權完全集於特首一身。 嗯、 嗱，呢個先至係今時今日， 即係由制度法治變到人治咯。 係啦，呢個唔係梁振英一個人撲唔撲街咁簡單，我覺得。當然佢一條撲街。 係。 但係而家更大嘅問題咩咧？呢種由董建華2002第二任啊，2002年嚟集權所出現嘅一個後果後遺症啊，係完全出現係咩咧？就係話當你擺一個垃圾司機落去嗰陣時，嗰個咁樣嘅集權制度咧，就成為一個對抗人民。甚至是對付人民的一個機器嘅， 係 呢下先至恐懼。以前唔係嘅，你好簡單，你要走去搶支聯會嗰個民主女神像，你有法可依先得 㗎， 係嘛？咁你下面叫嗰個食環嗰度有執法嗰陣時候，個食環處嗰度有就話俾你聽，喂唔得嘅喎，或者你要叫喂好屌好唔好出去，你都求其揾個理由，佢船有老鼠啊，係嘛？係嘛？你唔可以。喂，冇理由底下唔准你出去噶嘛？呢、這個所謂英治時代留低嘅其中一樣嘢，最重要其實係司法獨立噶嘛。係、咪？如果冇咗呢樣嘢，坦白講，成個殖民地體制都係一個獨裁嘅體制。 係，即係其實你就係嗰個制度有一種嘅 check and balance 啊嘛。以往就係、是、咁，即係即使你唔係一個民選政府，即係你係啦，你都有呢個 check and balance 喺度。但係而家冇咗，將佢變咗純粹一種人治嘅一個制度。制度啦，所謂咁、但係你跟住再擺個梁振英落去呢個人事嗰個核心嗰度咧，咁就大鑊啦，即係變咗真係好似秦始皇咁樣啦，即係你完全係可以亂咁嚟，為所欲為，同埋已經變咗一種風氣咯，即係見到好似譬如上個禮拜財委會嗰啲咁樣，即係唔尊重制度，唔去跟規則係常態嚟㗎，新常態， 缺靠感覺 係喎，我見到係咁， 我從來都冇聽過喺立法會做咁多年主席表決可以靠感覺，唔係數手啊， 係啊， 係咪靠感覺嘅都得。喂，咁點解將來咁點啊？逢親表決就我感覺係得就得噶啦。 係啊， 跟住你班友話冇 say 嘅。 嗯， 咁啊，成個議會制度 collapse 噶咯。 係啊， 所以我就話大家感覺到嗰種暴力、嗰種壓迫，其實唔係咁簡單嘅，而係話一路以嚟每一次呢啲咁嘅衝突、梁振英就堅持一種睇法咩咧？其實佢一路以嚟都係咁嘅，成棚人糧粉都係，就係、是、所謂有咩唔得。 嗯。 就係、是、呢句咁嘅説話，我幾年前已經開始咁講， 同埋加吹牙咁樣。 係啦，點解唔得？ 係 係嘛？即係有權用到盡呢樣嘢，而係有罅位涉到盡，有鑊就走得最快。85,000已經係從來冇承認過責任， 係 一路就一係就賴彭定康嗰陣時已經準備咩噶啦，一係就賴咩咧？國際金融環境唔關我事。 係 咁，我話到而家 再唔係賴埋外國勢力，係啦， 賴曬噶啦，代香港電台黎智英啊等等一抽嘢出曬嚟啊，仲有夏千福。嗰張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一個 cut and paste 又係一個生成器， 一個 template 嚟嘅啫。其實係坦白講，一個生成器嚟嘅。你而家睇到就係話，所有政策裏邊係去到一種唔係官僚獨裁添啊。嗱、英港英時代所謂行政主導，其實係講緊公務員體制主導。而公務員體制喺英國人建立嘅公務員體制裏邊咧，佢係有一種 check and balance 喺裏邊，包括有上訴機制，包括公務員內部。譬如我財務科我攆住啲錢嘅，我就會睇住你內部自己唔同部門都有 check and balance。 同埋你係啦，譬如有呢個審計處又會睇翻你嗰 啲。係啦 ，ombudsman 等等呢啲咁嘅。好啦，而家就完全成個公務員體制俾佢鏟，其實呢個就係由董建華開始噶啦、一路將佢打擊打擊，然後不斷踩到最低，借啲咩咧？短裝事件 啊， 當年、 嗯、 然後咧就一路有民憤啊嘛，先殺之前已經殺局噶啦，殺咗市政局同區域市政局。然後跟住咩咧，就組成咗一個更龐大嘅執行部門，叫做呢個食環處。然後呢個食環處係完全唔受民意約束嘅。以往咧喺市政局年代，佢仲要向市政局問責。咁你諗下呢個長期嘅集權體制，本來你唔覺係咩咧？就係話當個政府佢唔做啲撲街嘢嗰陣時咧、你就唔覺啦。但係個權力已經集中咗、但係當梁振英佢 係啊 主動 係 去做嗰陣時咧， 有權用到盡， 你就發覺咧，喂大佬。而家慢慢已經唔係梁振英嘅問題而係點樣恢復後梁振英時代嘅管治而令到個社會唔會再一步進一步激進化，呢、這個先至係北京今時今日要面對嘅問題。已經唔係再撐唔撐梁振英嘅、而係後梁振英時代究竟點搞咧、你相信你睇下范太所講嘅説話，其實佢嘅思路都係諗緊呢啲嘢。馮毅喺南華早報講嘅都係諗緊呢啲咁嘅嘢。係咪？你仲有冇人肯敢出嚟？從事公職，你面對嘅越嚟越激進嘅社會行動，喺立法會越嚟越激進嘅行為，即係話以前就鬧句狗官已經俾人覺得好嚴重， 以前掟蕉已經好嚴重啦， 掟嘅蕉係好嚴重，而家唔係啦，佔領主席台啦， 係啦， 係咪？當你下一屆政府任何一個人，如果你係要處理而家呢個政局嘅話， 淨係單靠北京支持，可以咁講，絕對不能夠可以處理到而家呢個政局。係、咪？你同解放軍入立法會咩？ 係咯，同埋你唔可以嚟硬咯，即係你係啦，你警察啊呢啲解放軍入立法會都唔又唔得啦。 呢、這個就係個後果，咪咧證明梁振英所問嘅點解唔得呢樣嘢咧？有啲嘢唔得就係唔得㗎啦，係咪？有啲嘢唔到你，好似毛澤東咁，咩與人鬥其樂無窮，因為佢毛澤東你唔係啊嘛。他有一班盲毛在後面歌功頌德，還有一大群紅衛兵在後面跟著，是真心交來的。但你梁振英後面看一看， 只有一個馮偉光， 只有馮偉光，就連龍蝦和梁齊恩都不在你後面。 是的， 是的，是所以就是說這個就是個分別嘛。 你有學院前硬起上來，好了，到學院出了一本這樣的東西，如果你去年那麼有型，在雨傘運動之後用施政報告來開人波，為什麼你現在這次不開人波？ 過了嘛，先報告 係嘛？喂，如果你 consistent 要打港獨啊，你咁有型、咁強硬啊，點解唔得啊？ 嗯， 係嘛？連破施政報告嘅慣例，喺施政報告裏邊，居然係 name 一份大學嘅刊物， 嚟 作為佢嘅序言嘅開波。你可以串到咁嘅話，今日點解你話咩自古以嚟中國領土當香港係釣魚台啊？ 係 咯，係嘛？你應該捉嗰個學院嗰篇青年宣言出嚟勾啦，係嘛？ 即係整個特別施政報告啦，號外版或者專題照。 直情 call 直情落立法會發言嗰陣時候就開波嚼佢啦，係嘛？正路應該係咁啦，係嘛？跟住發動所有官員唔好淨係唔好睇波啦，係嘛？直情係要連高永文都要出嚟嚼學院， 唔準進大，係 嘛？所有港大學生嚟剝牙同埋割包皮都唔做， 係啦！所有官員唔準踏入港大一步， 唔係咯？除咗呢個李國章之外，所有官員所有典禮唔准去， 係 咁先有型啊嘛，係嘛？所以我就話你熬底又即係。怎么说呢？就算靠你去和缓的局面，你整个自古以 来，你算把啦，靠他， 算把啦，就等于你搞烂gag一样，你又要拿来please这个国泰，国泰不知所为，大家还以为找个特首来很有型，现在任何公司找个特首来就是出事的，其实 你连那些学校的校庆找他做，即是他以前是 圣保罗 也 是， 不想理你的， 跟着校长头痕，就是这么简单，已经去到神憎鬼厌， 一个票房毒药仲揾佢？ 喂，大佬黎明啊都可以翻身啦、啊，我都話，因為黎明嗰啲金句係真心交啊。問題呢條友連搞 cat 都唔識搞，係嘛？根本係完全冇社交能力，你可以見到，係冇溝通能力嘅人，係完全靠咩咧？佢只有能力係咩咧？就係、是、做呢個師爺，幫共產黨出謀獻策。過去嗰幾十年都係自己生意搞到一鍋粥。所以我覺得何柱國嗰個評論係好正確嘅，我覺得，即係呢個人有先見之明，即係睇嘢睇得準咯。係嘛？即係你睇到而家到今時今日，已經去到咁嘅地步，黐邊樣死邊樣， 同埋 邊樣政策有佢加持，就結果對家就會有民望。 係，同埋有邊一樣嘢你係搞得成嘅？ 佢覺得有 長生津咯， 係咯，長生津咯，總之俾錢嘅咪得咯。 係啦，兩蚊搭老人家兩蚊搭巴士。 坦白講，做政策施政嚟講，做政策先係實王道。 嗯，係咯， 派錢係旁門左道。 嗯， 王道係咩咧？好簡單，標準工時。 嗯。 雖然陳婉嫻比鄭耀棠喐，因為陳婉嫻嚼得佢好勁，而陳婉嫻系統嘅工聯會都嚼得佢好勁。個、原因就係你根本從來冇諗過一個方法，係人都知道標準工時係艱難啦、喂，當日啊，上屆政府做最低工資，商界咪一樣反對，呢個必然噶。好、簡單，即係話我請你踢波，你就投訴話點解對手鏟我？對手落場，對手鏟你是必然 必然的，係 啊，係咪未入禁區勾腳食身位，爭頂頭槌開爭呢啲係必然的。然後你就投訴，點解人哋會開爭，人哋會鏟你？然後跟住就話輸波就唔關我事，最衰就係佢鏟我。即係呢啲咁嘅低 B 言論，到而家你諗下，上一屆政府做嘅咩咧？工資保障運動做唔到。然後跟住就成效不彰之後，我俾你商界自愿參與。但係商界自愿參與唔得嗱。被香港人看到啦，根本商界自己不得，政府唯有立法，這個就是上一屆的做法。為什麼今屆在標準工時裏面，這個政府是不會用這個方法，就是標準工時運動，工時保障運動， 他只懂得將它扭去變成合約工時，然後 成效不彰的話就立法，根本他就沒有立法的意圖， 他沒有那個意志， 他完全沒有那個意志，他當初拿出來是為了拿那個提名委員會裏面工聯會那些票，過了骨之後系啦， 等于 MPF 对冲一样 一模一样，其实就是等于那些古惑仔走去卡拉 OK， 将那些伴唱女郎呃咗去做呢个 即係做雞一樣嘅啫，其實就 乜都應承住， 係啦，乜都應承住，係啦，跟住話俾你聽啊，你要 LV 啊好啊，跟住你話咩啊，你要 Burberry 啊就得，跟住你話去日本旅行都得，不如送多次台灣添都得，不如不過你聽日翻咗工先啦， 係係啦係啦，翻咗工啦之後咧啊， 係啦， 淘寶嗰啲老翻嚟有， 坦白講，羅湖城 LV 都冇啊，真係，你唔好話淘寶啊，羅湖城 LV 都冇啊，咁你好啦，你而家向佢追數。誒仲要追數嗰個唔啱喎，係 喎， 你問個姑爺仔，喂，你當日應承俾個 Burberry 我嘅 喎， 俾個 Hermes 我嘅， 俾個紅白藍我， 係咯，大佬，你而家整個咁樣嘅紅白藍俾我，唔係啊嘛，咁樣，跟住仲要刮你兩百， 係， 所以你話啲人點解唔拼啫？喂，工聯會受壓嘅喎，佢哋參選嗰班，佢哋要面對職工盟嘅競爭喎， 係咯，佢哋今年要選嘅喎，即係咁嘅，係 咪？喂，嗰日去踩場俾面啊，真係已經係冇暴力衝突，已經係。系咪？即系你如果再積累落去嘅話，衝你衝你咯，特首大曬， 系 嘛？即系我諗而家去到個地步已經係咁樣嘅咯。但你仲要鄭耀棠，仲要去幫佢諗住幫佢掩飾，係嘛？今日呢個李慧瓊仲要派落去鄉議局去拜會呢個鄉事。 哦，係啊， 係啊，即係仲要幫呢個梁振英做呢啲咁嘅垃圾政治工作，係嘛？個建制派個分裂嘅事實已經冇法彌補啦嘛，其實已經去到地步。亦都佢冇心去做政策，我成日覺得好多人話佢阻，其實我覺得佢更重要係無能， 係廢啊嘛， 係啊，亦都係因為每一次做政策咧，係要花好多功夫去說服唔同嘅意見， 係 去拉埋唔同嘅人，以佢一個講爛 get 都搞到咁爛嘅人，係點可能同田北俊對話你？ 係佢係冇政策咯，佢所有想推嘅嘢只係政治任務咯， 係 冇政策。 同埋咩咧？就是一個搞運動的方式去做，然後咧彎咗啦，就跟住咩咧？最重要就揾到個藉口，就去賴。賴完之後，你問佢做咗乜，佢又講翻幾年前就 跟進出嚟。係啦， 我估你十年 兩蚊搭車係 啦。係啊，十年後你問佢做過乜，佢又會答你。 係啊，公廁多條扶手嗰啲咁樣嘢。 係我估就係十年後，如果見到佢，冇人會問佢做過乜㗎啦。 希望十年後佢仲希望 見唔到佢， 希望見唔到佢啦。 休息一陣先。